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三章，要与不要，第九集。 克里斯伯呀，克里斯伯呀，克里斯伯呀！ 家养小精灵哑着嗓子说，声音几乎跟福农姨父的一样高，一边还跺着一双长长的皱巴巴的脚，揪着他那对大耳朵。 克里斯叔也不来这里喝酒小姐，没错，克里斯叔也不来喝下的人，克里斯想要生的女主人，克里斯不要怪那个笨的小子，克里斯不要不要不要。 你也看出来了，哈利。 邓布利多提高了音量，盖过了克里切不停歇的不要不要不要的嘶喊。 克里切，不愿意归你所有。 我不在乎。 哈利厌恶地看着那个不断扭动跺着脚的家养小精灵，又把话说了一遍。 我不想要他。 不不不不要。 那么你情愿让他落到贝拉特里克斯莱斯特兰奇手里了？你别忘了，他去年可一直住在凤凰社的总部啊。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哈利呆呆地望着邓布利多，他知道绝不能让克里切跟贝拉特里克斯莱斯特兰奇生活在一起，但是想到克里切归他所有，想到他要对这个曾经背叛过小天狼星的家伙负责，他感到一阵厌恶。 给他下个命令吧， 邓布利多说， 如果他现在属于你了，他就不得不服从，如果你不要他，我们就必须想出别的办法，不让他跟他法定的女主人在一起。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克里切简直是在声嘶力竭地尖叫了。哈利想不出什么可说，就喊了一句： 克里切，闭嘴！ 顿时，克里切好像被呛住了，他掐住自己的喉咙，嘴巴还在愤怒地动个不停，眼睛向外凸起，他大口大口地喘息了几秒钟，突然向前扑倒在地毯上。佩妮姨妈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双手和双脚使劲敲打着地板，发起了一通来势凶猛但绝对无声的脾气。 好，这样事情就简单了， 邓布利多高兴地说， 看来小天狼星头脑很清楚，你是格里莫广场12号以及克利切的合法主人了。 我必须把他带在身边吗？ 哈利惊恐地问。克利切在他脚边剧烈地扭动着。 如果你不愿意就不用， 邓布利多说， 我不妨提一个建议，你可以把他派到霍格沃茨，让他在厨房里干活，那样别的家养小精灵还可以监视他。 好， 哈利松了口气说， 好，就这么办。嗯，克里切，我要你到霍格沃茨去，在那里的厨房跟别的家养小精灵一起干活。 克里切此刻平躺在地上，四脚朝天，翻着眼睛充满怨恨地朝上看了哈利一眼，然后又是一记很响的爆裂声，他消失了。 很好， 邓布利多说， 还有一件事，关于鹰头马身有翼兽巴克比克，自从小天狼星死后一直是海格在照料他，但巴克比克现在属于你了，所以如果你愿意另做安排。 不， 哈利立刻说道， 就让他跟海格在一起吧，我想巴克比克也愿意那样。 海格会很高兴的， 邓布利多微笑着说。 顺便说一句，为了巴克比克的安全，我们决定暂时给他改名叫年翼， 其实我不相信魔法部会猜到他就是曾经被判处死刑的那头鹰头马身有异兽。好，哈利，你的箱子收拾好了吗？不相信我真的会来？ 邓布利多尖锐地指出。 我这就去，把它收拾好。 哈利赶紧说道，一边匆匆捡起掉在地上的望远镜和运动鞋。他花了十多分钟才把他需要的每件东西都找齐了。最后他总算从床底下抽出了他的隐形衣，拧上那瓶变色墨水的盖子，又把箱子盖使劲压在干锅上盖好。然后他一手拎着箱子，一手提着海德威的笼子下楼来了。他失望地发现邓布利多并没有在门厅里等着，这就意味着他不得不再回客厅。没有一个人说话，邓布利多轻声哼着小曲儿，一副自得其乐的样子，但是屋里的空气比冰冻的牛奶蛋糊还要凝固。哈利不敢看德斯里一家，只是说道， 教授，我准备好了。 很好， 邓布利多说。 啊，还有最后一件事。 他又一次转过身对德斯里一家说， 你们无疑也意识到了，哈利再过一年就成年了。 不， 佩妮姨妈说，这是她在邓布利多到来后第一次开口说话。 对不起，你说什么？ 邓布利多礼貌地问。 不，他还没有成年，他比达利小一个月，达利要到后年才满十八岁呢。 啊， 邓布利多愉快地说。 可是在巫师界，满十七岁就成年了。 弗诺姨父嘟囔了一句。 荒诞。 但邓布利多没有理他。 你们已经知道，如今那个名叫伏地魔的巫师又回到了这个国家。巫师界目前正处于一种公开交战的状态。伏地魔已经多次试图杀害哈利。现在哈利的处境比十五年前我把他放在你们家台阶上时更加危险。当时我留下一封信，解释说他的父母已被杀害，希望你们会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他。 邓布利多停住了，尽管他的声音还是那么轻松平静，脸上也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怒容，但哈利感觉到他身上散发出一股寒意。他注意到德斯里一家互相挤缩得更紧了。 你们没有按我说的去做，你们从来不把哈利当成自己的儿子。他在你们手里得到的只是忽视和经常性的虐待。不幸中的万幸，他至少逃脱了你们对坐在你们中间那个倒霉男孩造成的可怕伤害。 佩妮姨妈和弗农姨父都本能地转过目光，似乎以为会看见挤坐在他们中间的不是达利，而是别的什么人。 我们虐待达利，你这是…… 弗农姨父气愤地说。可是邓布利多举起一只手示意安静，屋里立刻静了下来，仿佛他一下子把弗农姨父变成了哑巴。 我十五年前施的那个魔法意味着在哈利仍然可以把这里当家期间会得到强有力的保护。他在这里不管过得多么可怜，多么不受欢迎，多么遭人虐待，你们至少还很不情愿地给了他一个容身之处。当哈利年满十七岁，也就是说当他成为一个男人时，这个魔法就会失效。我只要求一点，你们在哈利十七岁生日前允许他再一次回到这个家，这将保证那种保护力量持续到那个时候。 德斯里一家谁也没有吭声，达利微微皱着眉头，似乎还在琢磨他到底受到了什么虐待。弗农姨父看上去像是喉咙里卡了什么东西，佩妮姨妈呢，却莫名其妙地涨红了脸。 好了，哈利，我们该出发了。 邓布利多最后说道，他站了起来，整了整长长的黑斗篷。 下次再见， 他对德斯里一家说，而从他们的表情看，他们希望永远不要再见才好。然后，邓布利多脱帽致意了一下，快步走出了房间。 再见。 哈利匆匆向德斯里一家道了个别，便也跟了出来。邓布利多在哈利的箱子旁停住脚步，箱子上还放着海德威的鸟笼子。 现在，我们可不想带着他们碍事。 他说着又抽出了魔杖。 我把他们送到漏居，让他们在那儿等着我们吧。不过，我希望你把隐形衣带上，以防万一。 哈利费了一些力气，才把隐形衣从箱子里抽出来，因为他不想让邓布利多看到箱子里有多乱。他把隐形衣塞进夹克衫里面的口袋，邓布利多一挥魔杖，箱子、笼子和海德威便一下子全消失了。然后，邓布利多又挥了一下魔杖，大门便朝着寒冷的雾蒙蒙的夜色敞开了。 好了，哈利，让我们走进黑夜，去追逐那个轻浮而诱人的妖妇。冒险吧。